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0集。夜色如水，透明人躲在暗处不知所踪，四人决定先在这栋楼里等一晚上，等到第二天早上6点游戏时间结束，他们再去天选基地。忽然寂静的街道上响起一道尖锐的枪声，傅文铎目光一冷，顺着窗户向下看去，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躺在地上，睁大眼睛看着天空，鲜血从她的身下汩汩流出，很快染红了路面。街道另一侧，一道黑色的影子一闪而过，跃进草丛。唐默握紧小阳伞的伞柄，在高楼上盯着这个人跳跃的背影。这个人在茂密的行道树中来回穿梭，好似一个黑色的幽灵。月光穿过树叶缝隙照射在他的身上，照亮了他半个下巴和脖子上悬浮的一行金色数字 ,341。又是一道枪响，子弹穿透墙面，发出没入肉里的声音。谁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是怎么穿过墙面看到敌人的。黑色影子上的数字从341变成了351。他沙哑地笑了一声，笑声淹没在呼啸的风声里。这人越跑越远，一路上他一共射出3发子弹，每一发都射中人，增加了他脖子上悬浮的数字。就在他快要离开唐默的视野时，这人忽然抬头，视线与楼顶的唐默四人对上。下一刻，黑色的枪口直直地指向距离窗口最近的傅文铎。这人毫不犹豫地按下扳机，傅文铎反应极快，侧身避开子弹，接着是砰砰砰连续3道枪声。窗户那只有唐默和傅文铎露了头，可是唐默和傅文铎看到那3发子弹时都面色一变，一人抱起陈珊珊，一人抱起傅文生，快速地离开房间。在他们离开房间的同一时刻，子弹射入墙内，其中一发子弹是射向唐默的，还有2发子弹竟然是射向从未露过面的陈珊珊和傅文生。这异能诡异极了，唐默背着陈珊珊微微喘气，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又是一道刺耳的枪声响起。夜色漆黑，唐默四人明明是躲在建筑物里，此刻却仿佛置身白日，无所遁形。第一道枪声响起后，唐默反射性地拉起陈珊珊向右侧一滚，子弹直直地穿过唐默刚刚躲藏的位置。接二连三的子弹不断射来，四人不停逃跑，墙面很快被打成筛子。这人的子弹似乎永远用不完，唐默心中一紧，看向傅文铎，两人齐齐点头，决定不能坐以待毙。唐默一边躲避子弹，一边快速地对陈珊珊说，分头走，他的子弹很特别，至少能穿透5堵墙。珊珊，你带小生下楼进地下室，我和傅文铎去找他，记住不能有规律地跑。唐默急促地叮嘱完，也不管陈珊珊有没有听懂他的意思，直接将小姑娘一推，推到了傅文生身边。傅文生还一脸懵逼，陈珊珊已经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，头也不回地向楼梯跑去。他目光坚定，额上布满了细汗，脚下速度极快，每当他跑出几米便会变换方向和速度，躲过一发发子弹。射向两个小朋友的子弹越来越快，却无数次与两人擦肩而过。妈的，楼外响起一道咒骂声。陈珊珊拉着傅文生已经跑到了2楼，这人似乎觉察到抓两个小孩子已经没太大意义，他调转枪口，毫不犹豫地射向在走廊里奔跑的唐默。唐默和傅文铎是分开跑的，两人各跑一边，只是唐默跑的那个楼梯口离这人更近。起初这人还面露轻松，子弹多且快，一发子弹擦着唐默的脖子而过，划出一道血痕。这人阴冷地笑了一声，然而随着唐默越跑越近，他的子弹依旧没有射中唐默的要害时，中年男人面色大变。在唐默距离他还有50米时，他转身便跑，他的速度快极了，判断也极其准确，但是他才刚刚跑出2步，一把锋利的匕首突然横在他的脖子前。中年男人脸色骤白， 他眼珠子一转，怒喝一声，举枪射向这个牵制住自己的黑衣男人。傅文铎侧头避开这发子弹，同时左手伸出，瞬间抓住了男人握枪的手腕。他平静地看着这男人，手指一动。一道清脆的折裂声，中年男人的手腕以诡异的姿势被掰断，男人痛苦地嚎叫着，眼中全是害怕的神色。但下一秒，他的左手一翻，又是一把枪出现在他的手中。他将枪口对准傅文铎的胸口，嘲讽地笑道： 很好，你是第二个让我拿出这把枪的人，去死吧！ 激烈的金属碰撞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响起。中年男人低头看着傅文铎的胸口，双目睁大。与此同时，唐默从后方一把按住了他的左手手腕，咔嚓一声，男人再次嚎叫起来，他的左手手腕也无力地垂下。三分钟后，陈珊珊带着傅文生从小楼里出来，四人在一条小巷子里汇合。傅文铎用道具绳子将这个中年男人牢牢捆住，男人奋力地挣扎，脸憋得涨红。傅文生看到了唐默脖子上的伤，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正准备说：唐哥，我帮你疗一下伤。谁料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他的前面。傅小弟愣了愣，只见傅文铎十分自然地从鸡窝里拿出了一瓶用了一半的农夫山泉，用手捧了一些水，然后按在唐默的脖子上。温暖的手附上皮肤，唐默忽然觉得被抚摸的地方有一点发麻，他也惊讶地看着傅文铎。很快，唐默勾起唇角，没有说话。这道伤非常浅，用矿泉水擦了两次就完全愈合。中年男人看到这个场景，眼神一暗，能有这么好的治疗道具，眼前的四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地球玩家。他沉默片刻，说： 我不是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，你们杀了我，也得不到我的夏娃的奖励。但是我知道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在哪儿。今天下午黑塔还没更新的时间，我和某个排行榜上的家伙碰过一面。如果你们不杀我，我可以把这个情报告诉给你们。 这倒是出乎唐默的意料，这中年男人竟然一下子就看清了情况，并且开始为自己谋划。唐默给陈珊珊使了个眼色，陈珊珊说： 我们为什么要答应你？ 中年男人也不紧张，反问： 难道你们这些地球幸存者喜欢做损人不利己的事？放过我，我会告诉给你们情报。杀了我，除了我身上的一个精良级别的道具，其他你们什么都得不到。你们应该也不差一个精良级别的道具吧？ 顿了顿，中年男人说： 随便你们搜身，反正我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好东西。 唐默看了傅文铎一眼，傅文铎淡定地开始搜身。中年男人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实诚，居然说搜身就搜身，表情不断变换。五分钟后，傅文铎从他的裤裆里找到了两个奇特的黑白小圆球。唐默查看了一下这两个道具的属性，笑着说： 这就是你说的精良级别的道具。确实是精良品质，不过是两个呀。 中年男人憋了一会儿，忍不住说： 好，我承认这两个球确实可以算作是两个道具，但是我身上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了。现在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，或者放过我，我告诉你们情报。 唐默的嘴唇渐渐抿起，这个中年男人说的没错，他身上确实只有这两个道具，对唐默四人来说有点用，杀了他对他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，全无好处。唐默不是白若瑶，他不会干这么无聊的事。如果这个男人只是个普通的回归者，唐默会选择杀了他。但是如果以情报作为交换，唐默淡淡地说： 你怎么确定说了以后我们就会放过你？ 说出情报再杀人灭口，硬是要这么做，唐默也不是做不到。这个男人能提出这样的建议，肯定也知道唐默不一定会放了他。 你们先放过我，让我跑一段距离， 这段距离是你们可以抓到我，但我也有机会逃跑的中间距离，然后我大声地把情报告诉给你们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对，随时可以抓我，我也有机会逃跑。当然，你们无法确认我给的情报是不是真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赌博，我拿我的命来赌，你们拿一个情报来赌，你们有机会再抓住我，我也只是有机会逃跑，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这是唐默见过的最聪明的回归者。黑塔 4.0 版本刚刚上线半个小时，这个中年男人就迅速地找准了自己的身份定位，遇到强敌也不慌张，反而短时间就找到逃命的机会。难怪他的异能这么弱，却能活到现在，还拥有300多分钟的休息时间。不过他也不是真的如他表现的一样淡定。唐默看了眼中年男人死死掐紧的手指，轻轻点头，好。一分钟后，中年男人站在100米外，与唐默四人远远相望。这个距离是傅文铎觉得能抓到他，中年男人也觉得自己能逃跑的中间距离。中年男人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。 华夏一区，时间排行榜第62名宁征，五个小时前，我在朝阳大悦城看见过他。 话音还没落下，中年男人转身就跑，似乎在害怕唐默几人撕破脸皮来抓他。唐默听清楚了他的话，并没有打算抓他的意思。忽然，陈珊珊惊讶道： 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？ 唐默一惊，赶紧抬头看去，只见那中年男人在短短三秒内竟然跑出了100米，这还包括一开始的起跑时间，他的速度不比傅文铎慢。如果他拥有这么快的速度，这么强大的身体素质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地被唐默和傅文铎抓住？道具 能， 两人异口同声地开口，下一秒两人齐齐地冲了上去。可惜中年男人已经跑出200米远，根本不可能抓到。中年男人疯狂地大笑道： 这才是我的异能，你们这些愚蠢的地球幸存者！ 声音戛然而止，中年男人惊恐地瞪大眼看着面前的青年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